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嘅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嘅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特战荣耀， 饰演特战队员燕破岳的杨洋，军校出身，当中的打斗戏都是亲身上阵，更于开拍前接受特训，而且10个月全程跟组，穿越丛林、沙漠等，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拍摄，为求最好的拍摄效果。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嚟到晏昼嘅5:21，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今日咧直播室除咗陈燕平之外啦，仲有我嘅另一位嘅拍档啊，就系李立峰。你好，李立峰。 你好。 嗱，李立峰啊，咁啊，寻日咧政府就透过新闻稿嘅方式咧，就宣布咧系暂缓咗航班熔断机制嘅。咁呢个消息出咗嚟之后咧，睇到咧似乎即系无论系立法会嘅议员啦、航空界啦，甚至一啲嘅即系商界界别咧都系反应正面嘅，航空股咧更加系寻日啊即时有啲反弹添啊！ 反弹，我谂对于唔同界别、唔同行业，甚至普罗大众、一般市民，其实都你都揾唔到特别理由唔赞成呢样嘢嘅。我谂基本上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啊，即系因为事实上之前嗰个熔断机制，佢可能有佢嘅原因啊，因为如果万一即系外国有啲地方系即系个疫情好严重，佢可能有一个即系要防。防止輸入即係個案啊，那個問題，但係始終佢真係有客觀上可以帶嚟好多好多嘅影響。我自己即係之前上個月即係去過歐洲公幹啊等等，你都會擔心㗎，即係會唔會突然間即係發生咩事，突然間去熔斷啊，翻唔到香港啊咁。咁我諗即係嗰個講法就話，即係無論對行業啦、對普通市民啦，或者對一啲留學生啦，即係想翻香港嘅留學生啦，咁減低咗嗰個不確定因素，咁其實就即係。大家都歡迎，都好正常嘅。咁當然即係從一開始，基本上一個防疫嘅考慮啦。即係究竟咁點解之前咁強調要即係有依個機制咧？咁而家究竟係因為係一個政策嘅轉變啦，抑或情況唔同咗，所以係可以放鬆少少啊？抑或點樣樣咧？咁 嗱，其實咧今日咧就係醫務衛生局局長嘅盧寵茂啦。無論喺朝頭早啊，立法會嘅衛生事務委員會啦，乃至到我哋剛剛轉播緊嘅政府嘅疫情記者會啦。其实佢都再三咧为暂缓熔断机制咧呢一个嘅做法咧做咗一啲嘅解释嘅，即系佢其实好强调咧点解会系暂缓咧，其实好重要就系考虑到即系喺暂缓嘅机制之下咧所揾到嘅个案同埋受影响嘅人数嘅比例嘅啫。譬如咧，即系喺头先嗰个嘅记者会上面啦，即系佢有提过一啲嘅数字啦，佢话系由即系年初开始咧，喺呢啲嘅即系叫做外防输入嘅个案当中啦，吓年初到而家啦，系成100次熔断嘅。咁但系透过核酸检测咧，系揾到543个个案，就即系话咧，每次嘅航班嗰5.34个个案咧，就令到啲乘客咧受到影响啦。咁再加上咧隔离酒店嘅供应嘅安排啦，咁亦都系考虑埋咧学生而家系。即系 係留學生翻嚟嘅一個高峰期。咁佢哋個假期咧就指定咗係咁，咁佢哋要同家長團聚，咁所以咧就佢係認為咧，即係考慮到個成本之後咧，所以就暫緩個熔斷機制。咁但係佢依然即係都強調咧，外防輸入咧係特區嘅政府嘅防疫嘅重要一環啦。咁但係個手法可以點樣做咧？佢剛才都強調咗好多次，就係透過更加精准嘅核酸檢測。 係啊，咁嗱，其實咧，即係所謂精准抗疫啦，呢個用詞啦，即係就其實喺甚至喺國內，其實一路有啲城市都用呢、這個。用詞嘅，除咗話動態清零之外，都會強調精準抗疫。即係你，譬如你就算喺香港之前都係嘅，你封一個區，咁你即係可能影響咗一個區嘅居民。咁但其實你到頭來，你做曬成個即係強制檢測之後，其實你檢驗到幾多個確診出嚟咧？咁原來你發覺哦，原來你即係影響咁多人，其實到頭來得幾個人確診嘅啫。咁就會出現好明顯一個問題，就係有冇辦法，其實一早可以有辦法係更加精準咁揾到嗰幾個人，咁你咪唔使。影響曬其他人咯，咁其實而家嗰個概念個邏輯係一樣，咁固然啦，你要做到好所謂精準抗疫，又唔係咁容易嘅。咁即係頭先阿盧祖文個講法就話啊，即係其中一個方法，最重要的方法喺香港呢個環境入邊，就將個核酸檢測將佢即係常態化啊嘛，即係佢講法係係啦，即係恆常化啊嘛，咁就希望透過依啲嘅手段啦，就能夠更加精準咁樣樣咧，去揾到真係。邊個係真係確診者，就將佢揾出嚟就好過咧，好大包圍咁就影響曬好多人。但其實真係揾到嘅確診者個比例咧，好多時其實都唔高嘅。 咁當然啦，佢剛才講到核酸檢測嗰度咧，佢都話仲要配合翻咧，係即係無論係講緊快啦，個量係要做到啦，同埋要有個準確度，即係佢提咗好幾點嘅要求出嚟嘅。咁但係關於咧，究竟譬如好多嘅商界啊，或者係其他嘅人士提出，係咪可以減少而家喺指定酒店檢疫嘅日數咧？其實佢喺剛才個記者會。留意到佢嘅说法就系话，都仲要收集多啲嘅数据，特别系譬如你暂缓咗个熔断机制之后，系咪可以即系攞啲多啲嘅数据，等佢哋做到一个比较好嘅判断呢？咁样 系啊，嗱，我自己都会即系有一啲即系好奇啦，因为譬如佢头先嗰个讲法都系讲过就话啊，即系喺过往一段时间入边，从海外同埋台湾嚟香港人士咧，确诊大概占2%，即系10,000人入边有。大概200人，咁其實我自己聽落去，我或者睇落去，我都會有個好奇嘅。譬如呢200個確診，其實你係第幾日見到佢確診嘅咧？即係如果你話嗱，譬如我假設啦，如果呢200個確診，即係10,000人入邊有200個確診，其實全部咧。頭三日你都知㗎啦，你都揾到出嚟㗎啦，咁咪即係唔使揾七日咯，係嘛？即係咁，但係呢啲都係一個數據嘅問題，即係佢實際上個真係。嚟香港嘅人士，當佢係喺檢疫酒店嗰7日入邊，或之前14日入邊，確診嘅比例啦，同埋其實真係要幾耐先至揾到幾多人係可以真係叫做所謂即係 identify 到啊，見到佢哋揾到佢哋係即係確定佢哋係確診嘅咁。咁呢啲全部係數字，咁我唔知而家即係有關當部門或者政府即係嗰個數字個精準度去到邊啦。咁但係呢啲就係、是。喺我嘅理解就係呢啲數字係需要嘅，即係如果你要去決定究竟運幾多日或者所謂即係隔離幾多日先夠嘅話咧，咁就需要一啲更加精準嘅數字 咯。其實咧，政府尋日出嘅新聞稿咧，亦都有一啲嘅數字即係出咗嚟嘅。譬如佢就話啦，就係、是、超過一半嘅輸入個案咧，都可以通過喺機場啊以核酸檢測實施嘅檢測代行發現啦，而其後咧嘅檢測期做嘅檢測啦，包括第五日喺指定檢疫酒店做嘅核酸。檢測咧就可以抽出咧絕大多數嘅輸入個案嘅，咁當然啦，即係醫學專家佢哋亦都會係講好強調一樣嘢啦，你都要考慮翻而家 Omicron 嗰個嘅潛伏期，咁所以尋日啦，政府除咗宣布係暫緩呢、這個熔班嘅航班嘅熔斷機制措施嘅同時咧，亦都做多咗一個措施，就係、是、喺第三日嘅指定酒店檢疫嘅時候咧，要做多一次嘅檢測。咁啊，呢个就系佢嘅要求啦。但系咧，我哋睇到就系似乎喺酒店业界啊，各方面咧有一个嘅即时嘅反应就系、是，咦？咁我嘅酒店供应系唔系可以跟得上咧？因为而家根据之前有啲业界嘅讲法咧，如果你喺酒店嗰度隔离7日咧，其实你计埋啲。

咁你收到嘅查詢入面呢，主要都係想你哋去幫手，即係譬如睇下到底返嚟嗰啲航班有冇增加到啊，定係關於檢疫酒店啊點樣去訂嘅問題呢。因為點解話即係航班有冇增加到呢，之前有一啲航空公司呢，可能係基於呢個熔斷機制呢，而令到佢開出嘅航機呢係少咗嘛，即係可能都比較觀望住相關嗰個情況啦。咁有冇收到即係呢方面嘅一啲嘅具體查詢咁樣咧？ 都有嘅，我諗我哋有三四千學生喺英國啦，每日都差唔多有數十個電話打嚟係做呢啲安排。酒店反而我覺得係影響大啲嘅，因為機票我見啲家長，如果你肯轉機嘅話，其實你飛台灣又好，飛中東我都見 common， 而家差唔多以前都係直飛翻嚟嘅，但係近呢幾個月啲家長都好 creative， 我見好多地方中轉站我都以前冇睇過，佢哋都一定買到機票嘅。酒店就真係有問題啦，我哋甚至乎高峰期要幫啲學生做 matching， 即係可能大家都十六歲，大家都男仔，咁就哎下嗰個學生可唔可以同你 share 一間房咁咯，因為真係 book 唔到房之前。 而家喺你哋个即系经验或者你个评估入边咧，即系其实会话啊，即系有冇譬如几多个几多成或者百分之几多嘅喺英国而家一啲嘅留学生咧，会系之前系因为譬如因为仲有熔断机制，所以佢即系计算过所有嘅问题之后就不如都系唔好翻香港啦咁样样，咁就变咗而家真系暂缓熔断机制，佢可能反而会即系考虑翻真系都暑假翻嚟啦，即系有冇一个咁嘅评估啊？ 都有嘅，我谂，因为好早好在，因为英国啲时间表就好早出晒啦，咁好多家长都好早已经做 planning 噶啦。大仔嗰啲咧，其实就即系十六岁以上大学生嗰啲，其实就好弹性嘅，即系佢哋可能可以留到阵喺英国啊，点都得。系急，我见到呢几日最 welcome 呢个 news 嘅，系可能啲真系好细个嘅小朋友嘅家长，因为佢哋之前佢哋揀得到嘅酒店已經少啦，咁再加埋熔斷，咁佢哋好難去做 planning， 就原本諗住俾佢哋喺英國放假㗎啦，就唔返香港，咁而家就見佢哋都多咗去搵我哋去搵酒店搵機票啦。 喺你哋嗰、那個即係而家個情況入面，你啱講啦，即係其實酒店都一個問題啦，即係對佢哋安排嗰、那個即係翻香港啊嗰樣嘢，即係嗰個防疫酒店。咁但係其實而家即係可能個問題更加嚴重嘅喎，因為你即係冇咗熔斷，反而係多咗人就覺得我都係要翻啊，即係都係想翻啊咁樣樣。咁其實係咪嗰個即係酒店嗰個緊張嘅狀態係會好可能會更加難處理都唔定喎？ 會㗎，所以我哋其實我哋嘅業務已經突然間又擴闊咗，即係近呢幾個月我哋長期都要同啲酒店 friendly 啲熟啲，咁佢哋突然間有房咧，佢就會突然間通知我哋，係會發生，即係之前可能突然間日本熔斷，咁佢突然間就會又有幾十間房出翻嚟啦，咁咯。 但由譬如尋日啦，到而家為止啦，你哋根據你哋同酒店業界即係相關嘅一啲嘅聯繫啊等等咧，譬如見到無論係可以訂到嘅酒店嘅數目，乃至到佢個價格上面咧，有冇任何嘅變化？ 今日就未見到係好，我諗都要多段時間佢先有嚟 back 嘅，我就即係見到佢話突然間多咗好多房啊出嚟，不過我相信。即係我同嗰啲酒店業界人傾，佢哋都係好 welcome 呢個 news， 起碼人即係起碼佢哋做 planning 簡單啲啊嘛，即係幾時可以 allocate 啲房俾你，幾時唔會一時三刻突然間會突然間冇曬啲房啦，或者突然間又多咗好多房啦咁咯。 另外一个少少嘅问题都想请教呢，就係你话可能有啲家长呢因为尋日嘅公布呢而改变咗佢哋嘅计划，原本啲学生应该要暑假都要留喺英国嘅，咁而家可能改变计划返嚟啦。咁但係如果佢哋独自留喺英国呢，会唔会有啲已经可能係譬如喺英国当地已经搵晒佢哋嘅寄住嘅地方啊，寄住嘅家庭啊等等，而要做返一啲即係退款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嘅手续咁样呢？ 我都會㗎，有佢哋要住監護人啦，咁嗰雖然嗰啲通常都係斷日計嘅，咁你冇住嗰啲日子就可以退返錢。我哋中小學生多就通常住監護人，大學生就好彈性嘅。 係啦。啊，仲有啲 course 咧，其實啲英國學校都好 sensitive 嘅，即係佢都知道你香港有呢、這個特殊嘅情況。咁所以如果你真佢哋好多學生都報咗啲 summer course 啊，短期課程啊，咁佢哋係可以退款嘅。 嗯，咁所以其实而家都可能有一啲嘅学生就係做要处理呢啲退款嘅等等嘅手续㗎喇喎。 冇错。 嗯，好啊，陈思明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陈思明呢係一位升学顾问嚟嘅，咁啊亦都收到唔同嘅查询啦。啊，电话号码 1872311, 咁其实即係李立峰原本諗住可能因为熔断机制而未必会返嚟，而家返嚟啦。咁但係亦都可能对于佢哋譬如留喺英国啊等等嘅学习计划呢又要再重新铺排过喎。譬如佢头先讲到话有啲参加啲暑期课程啊咁样，咁要重新再考虑过到睇咪继续。 咁就即係中间咁有时都即係冇辦法啦，即係有啲嘅政策转变嘅时候咁都要重新衡量啦，即係究竟係都係返香港好啲啦，即係亦话即係既然我可以喺英国已经有计划嘅话就即係继续完成计划算数呢，咁呢啲就即係真係每个家庭每位家长或者即係同学本身要自己諗啦。 另外一个呢就係关于检疫酒店嘅问题啦，因为较早之前其实大家都有留意到嘅，檢疫酒店咧，而家想訂咧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冇房啦，而且咧個價格咧有啲就比較即係高嘅。咁當然喺六月尾嘅時候咧，政府亦都推出咗另外嘅一個機制，就必須要以實名制咧去訂嗰啲嘅檢疫酒店啦，即係話唔可以咧由啲譬如旅行社啊或者係代理咁樣咧係預留定一啲嘅酒店，而必須咧你要提交到嗰個入住人嘅資料，同埋咧一定要俾曬錢，你先至可以咧留到嗰間房嘅。咁嗱，當然呢個措施對於成個嘅酒店嗰個嘅供應啊，同埋房價係有影響啦。咁但係而家係暫緩咗航班嘅熔斷機制之後，亦即係話咧個需求又會係更加係增加噶 啦，上升啦， 係啦。咁但係其實嗰個檢疫酒店嘅譬如指定嘅名單啊，所供應嘅房咧，其實一早已經係出曬啦，即係亦都比較難話而家突然咧係加多一啲嘅檢疫酒店嘅。咁變咗呢個又可能係另外嘅一個要處理嘅樽頸位啦。 係啊，因為其實之前我諗好多就算喺過去半年啦，即係譬如我嘅譬如一啲朋友啊，係一啲即係商界好、學術界好咩，咁如果佢都真係仍然有需要係即係離開香港，去一個即係公幹好咩都好嘅話，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係即係要好早訂嘅嗰啲防疫酒店，即係你一諗嘅時候，可能要諗定啊兩個月之前、三個月之前，因為你知道就話，如果你臨尾突然間即係一段短時間之內先至去揾嘅話咧，咁好多時都係。即係成日都係枯嘅，即係成日都係即係好容易就係冇曬，或者剩翻嘅都係一啲可能好極端，即係極端地貴嗰啲啦，即係或者係即係未必係一定適合嗰啲啦。咁所以其實係頭先講話，即係就算有啲家庭佢可能即刻有熔斷即係暫緩咗熔斷，咁不如翻啦咁，但係。要即刻短期內即係即刻要 book 防疫酒店都唔一定咁容易。 好，電話號碼1872311，休息一陣咧，翻嚟繼續傾呢個話題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每隔一段时间咧，萧叔叔咧都会好想咧同大家讲讲呢一个话题，因为实在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啦。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平时讲英文咧。里面嘅一啲好常用嘅 function words， 即系例如 preposition 啦，例如 as a ma was were 啦，例如连接词啦。由于佢哋系出现得太多，即系我哋每一句嘅说话里面都有，譬如十个字里面可能会有两至三个字咧，系会系呢啲所谓嘅 function words， 而佢哋嘅发音咧，好多时候咧都系发得比较弱嘅。咁我哋咧。语言学上有些叫它做 weak forms， 就是它们的发音不是一定咬字咬得很实在的，而是一些很弱很hea的音。给个例子大家，譬如我们读 AT 这个字 AT， 如果我们是很强地读，我们是读 at at at a vowel a 大口的，而个 T 音我们都会读出来的，但是 当我哋系正常讲嘢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只会读到好弱、好弱、好弱嘅啫。咁、那个发音咧，其实就系就咁，甚至 T 音都唔读，用一个所谓 glottal stop 嚟取代，就变成咁样嘅。好，今日讲到呢度，我哋下集俾啲例子大家。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愿意无私付出，拯救生命。关怀伤病弱势，这些都是人道精神。 香港人道年奖2022现已接受提名。 如果你身边都有人致力于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 就记得在7月8号或之前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香港红十字会、 香港电台、 香港人道年奖2022。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李立峰，不如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你一位旅游业界嘅人士啊，同我哋倾倾咧佢哋而家嘅状况啦。电话旁边就系请嚟香港旅游业议会嘅副主席谭光顺嘅。谭光顺你好， 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系嗱，我想请问声，即系寻日咧，政府宣布咧系即日暂缓个别航班嘅熔断机制之后啦，你哋喺个旅游业界上面咧，有冇收到譬如无论系订机票啊？或者是即系一条龙订酒店啊等等的查询系多了咧？ 正面的多了嘅，多咗嘅。不过就我冇因为太短咧，就我哋仲未有好实质嘅数据，但系都系多了很多嘅。 嗯，多了很多，但系你暂时未有数据啦。但系有冇话系主要集中喺边啲区域翻嚟啊？ 好坦白就啊，喺英国可能会多啲啦。因為好多小朋友喺嗰邊讀書啦，咁亦都有加拿大啊呢啲地方，可能因為而家暑假咧好多學生要翻嚟香港噶嘛， 嗯， 係，同埋好多移民咗嘅人士啊，或者佢哋要翻嚟好多探親啊，或者甚至乎有啲係商務都有嘅。 嗯， 咁暂时即系根据你哋唔知道你哋有冇同一啲嘅航空公司啊或者航空组织嗰啲有啲联系咧？佢哋有冇因应住香港而家嘅新状况咧，而喺航班上面会有啲调度啊？ 我哋知啦吓，琴日已经倾，今日都有可能都撞到面，见到面啦，我哋就倾。咁就包括本地航空公司啦，同埋有啲其他航空公司咧，佢哋都系。反應係幾好嘅，雖然係暫緩嚇，咁、但係佢哋嗰個反應係比我哋消息係幾正面嘅，因為佢喺呢個狀況咧，佢的確係喺無論嗰個航班調動啊、機員調動啊，甚至乎佢個成本咧，佢哋係比較容易掌握啊，咁所以佢哋都俾咗我哋信息係。佢會好快脆，佢哋會係會調整啲班次啊，即係相對嚟講係會增加咯。 嗯，你哋其實喺而家即係旅遊業啦、航空又好、酒店業又好啦，即係大家個反應都基本上係正面啦，咁同埋都會預期就係會多咗一個嘅即係即係旅遊嘅或者翻香港等等啦。有冇一個即係判斷或者起碼一個評估係即係除咗話本身係香港人，你可能係喺外國讀書啊，咁啊諗住暑假翻嚟依之外啦，真係對一種即係國際間嘅旅遊嚇，即係香港人去外地跟住翻香港，即係去外地旅遊跟住翻香港又好，又或甚至外國人嚟香港旅遊又好，即係會唔會都有個預期會上升咧？咁同埋如果你話即係一時之間喺個配套上面會唔會有啲咩位係即係要嚇短期內突然間要有啲配套會可能有啲挑戰咁咧？ 其實喺旅遊方面咧。 即係講純粹嚟遊客咧，我哋就覺得暫時都係未夠吸引力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你都知道啦，佢要過五關斬六將啊嘛，咁同埋嗰個隔離政策咧，即係嗰個要住七日嗰個咧，其實仲未係有新嘅調整嘅。咁所以我哋睇唔到嘅，因為好簡單啫。而家我哋外地好多地方咧，國家咧已經係可以俾外國包括香港人過去玩啦。但你翻嚟一講緊係七日咧，咁你變咗就會有個卻步啦。咁同埋亦都講翻轉頭咧，其實嗰個隔離酒店咧係真係的確係令到香港市民又好啦。甚至乎酒店業佢哋都投訴啦。今日我哋都同行家傾緊，佢哋都會投訴，因為其實睇落去就都生意幾好，成日都唔夠房。但係其實因為你早前熔斷嘅時候，佢令到佢難安排啦。咁你就話熔斷而家都暫緩啦。咁但係調翻轉，其實嗰個需求係大噶嘛。咁因為我哋忘記，而家我哋差唔多一個月，我哋有少少估計咧，就大約係有兩三萬個係中國嘅居民咧，就係經香港隔離七晚之後翻內地嘅，因為內地同外地嘅航班仲係少噶嘛。咁所以嗰個房係始終供不應求嘅。咁如果你話咁嘅遊客，其實都仲未係一個好適合，仲未係好適合嘅。吸引力的時候咯， 是譚光純，我想問，即係根據你哋同酒店業界嘅理解咧，嗱，因為據之前一啲嘅酒店業界講咧，其實佢哋如果以七日嘅隔離期嚟計啊，其實佢哋要十日咧先至可以翻到間房翻嚟嘅，因為佢哋要揾專用嘅清潔公司咧去做清潔啊嘛，咁所以變咗就即係七，然之後再加埋三日先至可以再將間房租出去咯。你哋有冇同業界傾過或者理解過咧？這個三日清潔呢個期限咧，有冇辦法可以縮短到令到翻房是更加快呢？ 今天其實我們咁啱咧，就見到佢哋嗰啲要員啦。咁其實咧，我哋都問佢問題嘅。咁佢話，但係那個問題咧，就唔係喺酒店本身，而係即係政府都有佢要求啊。咁亦都咧就唔係話可以快一日啦、兩日啦，咁就咁簡單，因為佢好多。是要做足的，咁所以他哋話研究緊嘅，但係實質上係咪可以慳翻日半日咧？今朝好得意，我食晏咧，我就同佢傾開，咁佢哋都冇一個確實答覆到俾我哋嘅。 即係仲要睇下政府嘅政策上面有啲乜嘢可以再更改啦嚇。 是啦是啦，咁而家你熔斷冇咗啦，咁你而家我哋翻嚟又要13592，咁變咗。佢哋喺呢方面，我相信政府就會比較緊張啲啦。咁變咗你喺酒店因為酒店唔係一間啊嘛，好多間，咁佢每間嘅通風啊，佢嗰、那個對流啊等等咧，其實佢哋都要關注嘅。 陳光順，而家即係今日，譬如依兩日都好多討論啦，即係暫緩熔斷啦。咁跟住個討論就係、會唔會有可能係嗰個所謂酒店檢疫嘅期間，可能由七日變咗五日啊，變咗三日啊等等咧？咁以你嘅理解，即係酒店業其實點睇呢個問題㗎？即係如果話你而家即係做開隔離酒店嗰啲，你話即係如果政府將個政策由七日酒店隔離變咗做五日，或者甚至得翻三日，佢哋其實佢哋嘅態度係點㗎？以你嘅理解。 其实他们都不是说反对的，即是我们缩短，譬如好像很简单，我们的倡议是三加四， 三加四这样， 但是他们都不是反对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你不要以为一减了生意没了、其实因为那个需求是很大的嘛，他们不会有这个看法的，问题就是好老實講，佢哋嘅主要嘅就話政府嘅策個政策咧，嗰、那個措施咧係要好明確 俾啲佢嘅信息，咁佢就會有員工去做到嘢咯。 好多謝你，譚光信，傾到呢一度，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丽业街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宏天广场。反方向啦，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呢一段咧系慢车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三五点九一，瑞士法郎0.977，加元1.299，人民币6.707，英镑兑美元1.198，欧元兑美元1.014，澳元兑美元0.683。新西兰元兑美元0.617，港金报16,200，港金系报16,260，比上日收市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741.95美元，港汇指数100.3，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前近住丽业街快线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一带的交通比较挤塞，而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都是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观塘码头。咁就是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前近丽业街的快线有意外仲是处理紧，龙尾在丽晶花园。另外，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培正道的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排到窝打老道近兰开下道。就是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培正道的快线有坏车，龙尾兰开下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深麻实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一路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蒲岗村道。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一段的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宜道。清水湾道下行落去龙翔道方向，车龙排到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在柯士甸道。咁而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庙街一带咧，交通都是繁忙噶，来回方向的车龙分别排到去七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安定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 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大家好，我是郑子成，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入面饰演成叔，他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但这点跟我有点像。他用心守护着这个特别的失物认领处。25个感人故事，约定大家收听香港回归25周年广播剧，由7月9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9点到10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约定大家收听。 大海风浪突如其来，不少生命葬身其中， 但是有一班默默无闻的救人英雄，在波涛汹涌之中拯救无数珍贵的生命， 展现海上救援力量，讲述救援人员的工作和生活。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碧海红心》， 陈思诚、张国强、袁泉领衔主演。 7月10号11:09，《碧海红心》隆重首播。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截至2020年年底，香港的居住人口总数是747万多人，当中73200人被界定为流动居民，即是在指明期间的6个月内有1至3个月在港逗留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根据统计处，流动居民可以包括每个星期大多数时间在内地，而定期在周末返港逗留的人士。 中港两地的人口流动见证了香港的发展。舅母在80-90年代做制衣厂工人，当时香港的制衣业北迁，香港的厂商就回去大陆设厂，就运用当时在大陆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势。舅母是熟手技工，每月工作就要北上深圳二线去上班，当时一年只是回来香港2-3次。到了几年之后，国内工人已经纯熟掌握各种技术，技术转移完成，舅母也回到香港退休。 流动居民的年龄结构随时间改变，25岁至64岁人士的比例由2001年的 62% 下降至2016年的 53%。 在那15年间，65岁以上长者的比例增加了9个百分点，而0至14岁儿童的比例就大致维持不变。 在全球发达地区出生率普遍下降的趋势之下，过去视之为人口压力的移民已经逐渐被视为资源，各地争相吸纳优秀人才，城市人口的流入和流出也都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生命力。单程证居民是香港最主要的人口移入来源，平均每年为香港提供以万计的新增人口。全球人口老化的大方向之下，怎样增加香港的年轻人口越来越重要。 由2020年年底至2021年年底，香港有37000人出世，51200人死亡，录得自然减少14200人。同期录得27300个香港居民证移出，17900人又持单程证来港，证移出人数是9400人。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何文田爱民村超文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四分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今晚咧直播室除咗郑燕平之外，仲有我哋另一位主持啦，李立峰。嗱，李立峰啊，今日咧系喺立法会嘅卫生事务委员会啦，同埋刚才咧四点半嘅疫情记者会上面啦，新任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咧，佢都有去讲。解過究竟即係政府嘅抗疫策略啊係點樣嘅？咁其實都佢都好強調一點啊，就係、是、政府咧仍然係堅持動態清零嘅。咁啊，佢亦都係提到啦，即係呢個動態清零咧，其實佢喺頭先嘅四點半記者會咧就做咗個比喻，就係話我哋講嘅零度係涉事零度，但係涉事零度就唔係一個絕對嘅零度。咁所以動態清零咧，亦都唔係講緊話。是一个完全的零，而是在那个的传播率上面是再压低和减低，因为现在传播率就是超过了一的。 是啊，我想其实我个人我就觉得那个涉不涉事那样东西就未必那么必要的，就是个比喻。我想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其实是你可以咁樣理解啦，或者我咁樣理解就係、是、即係總之係朝向零嘅方向啦。即係其實你話啊，即係嗰個疫情嘅傳播率好高，咁嗰個係咪真係下下咁容易去到做到真係叫做零咧？未必。咁但係最重要就係要向下行啊嘛，要減啊嘛。變咗嗰個所謂話即係個傳播嗰個比率要低過一，咁就啊即係一路係向下嘅咁。咁我諗嗰個係即係佢哋最重要嗰個嘅信息啦。 咁所以佢今日都即係有再三咁讲啦，就係、是、究竟而家讲緊喺外防输入嘅策略上面呢，咁究竟即係会唔会係可以减少而家入境嘅人士佢喺酒店嘅隔离日数呢？咁佢都话呢係要睇埋即係取消熔斷機制之後的影響，即係要有多啲數據咧，先至再去即係做一啲嘅判斷嘅。咁呢個就係佢無論係今日喺個立法會嘅會議上面啦，同埋咧剛才喺疫情記者會上面咧所講嘅一啲嘅説法。但係講到咧係咪要縮減呢、這個酒店檢疫嘅日數咧？其實就李立峰真係睇到咧，係商界嘅人士啦，或者議員啦，其實佢哋都有相當之多嘅诉求嘅。嗱，譬如之前就有啲嘅报道，系咪话用一个五加二嘅方案咧？咁样咁啊，今日阿卢颂茂就话，即系唔系有一个咁样五加二嘅方案。咁但系佢就话，即系都会听各方面嘅意见啦。咁喺商界入边，有啲又提出系三三四啦，就即系话打完晒三针疫苗之后咧，就可以系三日留喺个检疫酒店，然之后四日啦系做一个居家检疫。咁甚至再之前咧，亦都有专家，譬如孔凡毅咁样，佢甚至认为如果系完全接种晒疫苗嘅话咧，其实系可以用一个居家嘅检疫去到代替，即系所以睇到各方咧对于个居家检疫对于个酒店检疫嘅日数咧都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噶噃。 我谂大家即系唔同嘅即系方面，大家考虑嘅嘢唔同啦。我谂你对好多一般市民嚟讲，佢真系想零加七添，即系最好就唔好运我入去间酒店度啦，咁样样系嘛。咁所以而阿卢颂茂即系今日個講法係就話亞洲仲係好開放嘅，咁事實上佢都有講話，即係零加七都冇排除到嘅，至少嚇咁、真係究竟係三加四、五加二、零加七、七加零，即係而家七即係嗰個情況，咁究竟係點樣樣咧？咁阿盧祖茂講法就係、其實開放嘅，不過就係真係要睇數據咁解咁。 咁啊，但係究竟咧，即係喺頭先亦都講到啦，即係除咗居家檢疫之外啦，另外就一個就係叫做即係通關啦。咁剛才佢喺個疫情記者會上面咧，亦都有講到，即係所謂通關係講緊啲乜嘢咧？唔係淨係講話通國際啦，亦都有講咧係通內啦，同埋佢亦都講咧就係、是、如果你係要回復到疫情之前嗰個通關模式咧，這個就唔係佢目前咧可以預計到嘅指標嚟嘅。咁即係話完全係唔使檢疫咧，這個就暫時嚟講似乎都未必可以做到啦。 我諗呢個係即係關乎即係一個社會，譬如香港社會自己個政策問題。譬如即係其實我都某程度上我都同意嘅，即係通關嗰兩個字未必係一個咁意義明確咁。因為譬如你話而家你話其實係唔過得關咩？其實唔係㗎，你翻咗大陸㗎，只不過就係、是、即係其實嗰、那個即係檢疫 期間好長。你可以內地去國際啦， 係啊，即係亦都可以去國際㗎。即係其實嗰個嘅即係嗰成本唔同咯，係咪？譬如你翻內地，其實你而家翻到去嘅，只不過就係可能嗰個檢疫時間好長啊。嗰啲你可能係去，譬如但係佢可能去歐美，咁可能就係、是、其實去到咁，但係翻嚟嘅時候可能有七日啊咁，咁所以其實係即係其實唔係話真係完全係封咗關噶嘛，係嘛？咁只不過就係、是出嗰下同翻嚟嗰下，究竟嗰個所謂額外嘅要做嘅嘢，譬如即係所謂即係 quarantine 嚇檢疫，咁要幾多日咧？咁呢個就係個額外成本嘅問題。咁而家即係希望固然對。好部分香港市民至少咁，梗係話最好你將個成本即係盡量減啦，咁即係減到越低越好啦。咁但係就固然即係可能喺政府嘅角度嚟講，就話都好難想像即係短時間之內減到零㗎啦。咁即係減到啊，即係又唔使隔離啊，又唔使咩啊，咁似乎就會難咯。 嗱咁啊，到底對於商界人士嚟講啊，即係佢哋覺得嗰個嘅喺個酒店嘅檢疫期上面啊，仲可以點樣做一啲嘅調整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就係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嘅委員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你好。 系， 田北辰。嗱，今日嗰个卫生事务委员会咧，其实你哋都有提到啦，就系、是、话啊，听闻咧政府而家正系考虑咧推行5+2方案，即系5日酒店检疫同埋2日家居隔离。咁但系卢宠茂佢就话即系冇呢样嘢咁样吓，佢就话即系仲听紧唔同嘅方案嘅。咁但系对于你哋嚟讲啊，你觉得而家系有条件系做乜嘢嘅方案咧？ 好似我系听咗你哋即系交流好耐啦。就首先你就介绍我背景是商界人士啦，我可以话俾你听，我从政咧唔系用商界嘅身份嘅，我同好多香港人发声，就系话而家基本上除咗商界，有好多香港人都希望从外国即系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因为困在香港太耐啦 ，OK。有啲系探亲啊，有啲系探朋友啊，有啲系旅行啊，乜都好。咁所以呢个唔系一个商界嘅要求，亦都系一个唔少人嘅一个诉求。咁今日我就问卢宠茂，我话你仲系七日嘅酒店，而好多专家已经话最紧要嘅咧就系睇死亡率，同埋睇嗰啲重症嘅率，唔系日日数住有几多人确诊。因为大家都知道今日几多人确诊个数字都唔系好客观嘅，好多系自即系快测噶嘛，快测完咧又唔知道你报定唔报噶嘛，即系根本呢个数字完全系某程度上就冇乜意思嘅，系咪？咁咁嘅情况之下，如果你保存住你话嗰啲重症率、死亡率冇飙升嘅，咁你个个案上上落落。你做乜要製成咁多不便，令到回港嘅港人啊，一定要个七日嘅限制咧？咁，咁我就讲咗两个例子咧，我攞两个数据，一个咧就系话五月初到七月初，全香港死亡人数啊，总死亡人数87人 ，OK， 系应该咧，我唔记得咗系50定60岁以下一个都冇，即系全部都系老人家，而咧。同疫情以前每两个月嘅全香港嘅死亡率咧系一样嘅，亦都冇一个咧系特别有专家小组话系因为呢个重症死亡嘅，即系佢有其他嘅原因啊咁样样啦。啊 ，OK， 咁嘅意思就即系话喺呢个五月到而家，我哋咪放宽咗好多嘅，以前就14日啊、21日噶嘛，一路去到7日都系冇一个。上升的跡象，咁即係表示呢，就算有啲嘢流咗入嚟，嗰啲嘢其實我哋而家有口服藥，輝瑞嗰隻口服藥呢有90%嘅成效，根本完全係醫得返嚟。咁跟住就再講啦，過去4星期呢入境嘅輸入個案佔總個案比數呢 竟然佢放宽咗之后咧，由 11% 跌到 7.6%， 即系话咧，佢放宽咗入境啊，其实入境输入个案个升幅仲慢过本地嗰啲。咁喺个情况之下，当然最紧要就系睇下本地嗰度就唔好再放宽啦。我都赞同噶。而家夜晚可以出街食饭，八个人一张台，你唔好又再搞到十二人啊，又搞到几百人聚会嗰啲，我系赞成喺社交嗰度唔好再放宽，但系当然亦都肯定唔好再收紧啦。咁但系呢个咧，同输入嗰度咧系两码子嘅事。我睇翻个数据咧，喺呢四个礼拜佢多咗咁多人翻嚟，但系个百分比啊，远远啊，即系个升幅不及嗰、那个。这个本地的个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不够足够的数据去那个缩短那个检疫期什么，那所以我今天就问他，你等什么数据呢？他答不到我。那我说如果你等的数据应该是这些数据吧，如果你放宽了那些重症啊死亡那些没有起到的， OK， 那你总之你三日酒店就捞到一些，你四日家居日日做核酸检测，你又会捞返啲返嚟，剩返落嚟留咗入社区几多，根本到今日都冇一个实数，亦都冇人觉得係一个好大嘅数字。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制成呢个不变係完全冇基础，咁跟住你话等数据亦都不能令人信服，你等緊乜嘢数据，咁点解唔可以试下三加四呢？嗱，咁而家好坦白讲，出边好多人嗌好多啦，有啲系零加七，有啲三加四，我就不嬲都系话唔好一个位，你去咗三加四先，如果系一路睇住冇咩特别嘅，先至零加七，但系最紧要咧就系家居嘅时候做到啲乜，所以我今日其实讲得好清楚，如果你话家居要戴个手环唔出得街，对我嚟讲根本同住酒店冇乜分别 ，OK。你做就得，唔做就得，我冇乜意见。你系唔系如果打工仔告嘅话，都要告足七日噶啦。咁但系我最紧要咧，就要求佢家居嘅时候咧，俾人闭环去活动嘅意思，就即系话咧，你嗰个疫苗通行证咧就废咗功能噶啦。嗰几日咧，你日日做核酸测试之余咧，你个疫苗通行证咧边度都唔得。咁至少你唔会除口罩，你唔会饮，唔会食，但系你可以翻工。 啊， 呢个 系 最紧要嘅，系家居嘅条 件 系乜啊？ 系嗱，田北辰，即系你其实我嘅理解咧，即系你个讲法就话啊，之前一路都即系一路有放宽，譬如由十四日嘅检疫期变咗做七日，咁都似乎冇事啦，咁就变咗应该有个空间就再即系试下，即系唔需要一步到位，咁但系可能三加四啊，咁都可以逐步嚟睇下个影响有几大，系啦。咁但系其实咧，另外就系、是、即系啦，亦都系。今日阿卢聪文都有提啦，即系话如果长远嚟计，如果你继续即系放宽，咁可能都要有一啲嘅即系补足嘅措施。咁其实佢好强调就话啊，将个核酸嘅检测嗰样嘢咧，即系所谓即系好似一种常态化嗰样嘢吓，即系所谓常态化核酸检测。你点样理解呢、這个即系所谓佢话啊，将个核酸检测常态化呢样嘢？ 佢觉得核酸系最精准嘅，快测。其实他觉得都好不准，我是同意的。你不要忘记快测是个个人的手法不同的，不是说那只东西本身是有效还是没效。你想想十个人自己快测，有些搞到鼻水都出晒，眼泪水都流晒，有些呢如果了就算数。那所以你实在不知道个人是怎样在这里做的嘛。OK， 但是你至少今时今日去到核酸呢，我最近是试过七日闭环的。我俾唔同嘅人去做，都有翻一个叫做似样嘅标准嘅。咁所以我觉得最紧要就系、是，如果你日日都做一个核酸测试嘅话 ，OK， 而你出入嗰个测试嘅地方，你都系全程戴晒口罩，中途唔除口罩，唔食嘢唔剩嘅话，其实等同你喺间酒店有几大分别咧？佢而家检疫酒店唔系日日做核酸噶。佢唔知咩第几日又第几日又第日几日嘛？ 第三日要做，而家增加咗吓。 系啦系啦，我而家换取翻嚟咧，就你俾我家具，我日日都做。咁我日日都做咧，就好多专家都觉得系最有效嘅。一发觉有事， 咪即刻的你去隔離中心咯。 但係啊，田北辰啊，想請教，即係撇除咗喺酒店檢疫咧嗰個核酸檢測之外啦，或者你頭先倡議嘅即係閉環式之外啦，對於佢頭先講盧寵茂頭先講嘅常態化核酸檢測咧，你又點樣理解咧？即係如果應用喺一個更加廣闊嘅範圍，你又點樣理解咧？ 常態化即係越嚟越會有一啲嘅嘢係需要一個定期嘅核酸檢測，因為佢想令到嗰個整體嘅確診嘅數字維持住一個水平，唔好翻去幾萬啊嗰啲。咁嗱，老實講，強制嘅核酸檢測就係即係全民強檢啦，係咪？咁你全民強檢，香港冇能力做啦。咁你話所有啲人除咗做快測咧，都一定要常態化幾耐去做一次核酸檢測？佢只不過將一個全民檢測嘅一個概念分散咗，做一個操作上比較可能性嘅做法啫嘛。 好， 系咪？ 系好，田北辰啊，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刚才立法会议员田北辰，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现时疫情有反弹嘅迹象，形容系第五波疫情嘅延伸。从确诊个案、入院同埋重症数据显示存在嘅风险。他說核酸檢測陽性比率由5月底的 0.6% 上升至到近日的 1.3%， 呼籲市民不要放鬆。盧寵茂說，當局不希望增加市民的社會，當局不希望增加市民和社會成本，不希望因為疫情惡化而要將防疫措施加碼，目前會維持現有安排。他又說，動態清零的概念方向永遠是減數，降低確診個案，他不想做到禁堂食甚至封城的極端措施，但需要找到感染人士，而唯一方法就是要將核酸檢測常態化。何文田愛民村超文樓下午5時起圍封強制檢測，受檢人士要在今晚11時之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在明日早上約11時完成行動。任何在今個月2日至今日期間曾經身處超文樓超過2小時的人士，亦都需要在星期日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房屋署設立熱線電話27130121，由今日下午5時起運作，供受檢測宣告限制的市民查詢和求助。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在下午，本港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4度左右，同時驟雨正影響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和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約28度。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2-3日天晴酷熱，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7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坏车喺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较早前近培正道快线嘅坏车拖走咗，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喺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之前近住丽业街快线嘅意外事故亦都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嘅大消散。而家观塘绕道去将军澳嘅交通非常繁忙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咁就系观塘绕道喺将军澳方向近丽业街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 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临时街一段的交通繁忙。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比较挤塞，现在车龙分别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咁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油塘，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嗰段交通都系繁忙。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龙尾就喺圣贤中学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的车龙就排到窝打老道。而家尖沙咀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排到佐敦道。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塞到去渡船街近骏发花园。咁而家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交界一带嘅交通亦都系挤塞噶。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车龙分别排到漆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嗰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喺康湖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睇清楚包装食品上的盐糖标签，就可以拣到健康之选。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 我是开心日报林超荣，闲时食一客番茄焗猪扒饭，看一本朋友寄来的书，这样轻轻松松过一个下午。还有遇上这个是特价午餐，真的令人特别开心。 牛肉加葱花，要乌冬麻照烧啲鸡柳又试下，然后海鲜汤半张粗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一齐笑。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喺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咗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嘅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最近因为一场全国大骚乱，哈萨克受到世人关注。1991年，这个中亚大国从前苏联中独立，不过当时作为主体民族的哈萨克族，国内人数严重不足，甚至比国内的俄裔人口更加少。导致建国之后，冇耐就推出新的移民优惠政策，呼吁散居在海外的哈萨克族人回归历史祖国。这个政策类似以色列建国之后鼓励海外犹太人回归一样。同哈萨克为邻的新疆境内曾经大约有100万哈萨克族人，时至今日已经有高达60万移居至哈萨克。移居者除了劳动阶层之外，当中亦都不乏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这一批来自中国的哈萨克族人在现今的哈萨克无疑逐渐成为一道风景。哈萨克族人积极回应哈萨克的感情呼唤，当中不少人过去从未踏足这片哈萨克土地。不过他们又表示对这个历史祖国确实有着某种难以言明的感情联系。父母辈早已经向他们讲述哈萨克族的历史，在屋企沟通亦都以民族语言为主，因此当他们移居哈萨克的时候，以哈萨克语沟通完全没问题。 反而当地大城市的居民仍然以俄语交谈，结果竟然令到这一批来自中国的哈萨克族同胞出现语言困难。西市的嘢何其讽刺呢？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无限知识。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嚟到晚上嘅7:13，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嗱，李立峰啊，关于咧即系设立墟市呢个嘅话题咧，其实都可以话起码如果按我记忆咧，近十年啊，其实都周不时会有唔同嘅民间团体咧提起啦。咁当然以往亦都有一啲嘅成功嘅墟市嘅例子嘅，或者系即系政府协助之下咧做过一啲嘅墟市嘅，譬如喺天水围嘅天秀墟啦。咁另外亦都试过喺深水埗嗰度啊，喺一啲近过年嘅期间咧，亦都做过一啲嘅墟市啦，咁样。咁但系如果讲话墟市咧，要摆到入去一啲嘅公共屋邨嘅时候咧，咁嗰个又可能系另外嘅一个层面嘅政策考虑噶咯。 系啊，咁因为如果系即系一啲嘅即系各即系香港有好多公共屋邨啦，咁如果系即系各个公共屋邨入边去摆即系去做呢啲墟市嘅话咧，可能即系话将佢变成一啲可能係所謂嚇，即係恆常化啲嘅嘢，又或者係即係有系統啲嘅嘢咁。咁嗱，當然即係一方面就係有一啲嘅即係需求嘅，即係可能係居民可能會想多啲唔同嘅選擇，又或者擺放墟市，可能有時俾到一啲嘅居民可能有一個即係機會去做一啲小生意嚇，幫幫下家計或者試一啲嘢咁。咁但係同時間亦都會唔會影響已經喺度做緊開緊鋪頭嘅？嘅人嘅生意咧，點樣去平衡個利益咧？咁呢啲都會係即係需要考慮嘅嘢 啦。今日咧就是、一個團體啦，叫做撐基層墟市聯盟啦，佢哋就發表咗佢哋嘅一個調查嘅。佢哋嗰個調查咧，主要就係透過網上嘅問卷啦，或者喺一啲嘅即係街頭嘅現場訪問咁樣咧，係收集翻嚟嘅。咁佢最主要咧就係針對住一啲叫做新嘅公共屋邨啊。咁講緊係一啲全香港入伙2到7年内嘅新公共屋邨啦，咁佢哋又拣咗9个嘅，包括咗葵涌嘅葵翠村啦、元朗嘅鸿福村啦、东涌嘅满东村啦、盈东村啦、上水嘅宝石湖村啦、沙田嘅水泉澳村啦、火炭嘅骏阳村啦、观塘嘅安达村、安泰村，就系向区内嘅呢啲居民咧做问卷嘅调查啦。嗱，根据咧佢哋收集到话215份嘅有效回复咧，咁结果显示咧，即系超过成60%嘅受访者咧，都认为啊，佢哋而家屋邨入边嘅消费选择系唔足够，同埋非常之唔足够。亦都有超过70%嘅被访者咧，认为佢哋村入边嘅货品价格咧系比较贵啦，同埋非常之昂贵嘅。咁啊，亦都话即系有啲居民咧，宁愿系要跨区啦去买日常用品或者新鲜粮食啦。咁此外咧，亦都佢哋都问到啊，咁究竟你赞唔赞成喺呢啲屋邨入边举办墟市增加居民嘅消费选择咧？根据佢哋嘅调查就话有80%嘅受访者咧都系认同有关嘅建议，咁所以佢哋又期望啦，可以喺一啲嘅屋邨墟市咧，能够每周咧恒常咁样嘅营运，咁由啲非牟利嘅机构或者地区团体咧举办嘅。咁个举办嘅地方可以喺边度咧？譬如就系屋邨入边嘅广场啦、空地啦、平台啦、有盖通道啦、篮球场啦或者足球场咧呢啲地方咧去做墟市。 是啊，咁其实即係我諗佢嗰个嘅即係调查嗰个发言，其实都反映咗一啲其实头先讲话即係过去都一段时间，可能10年、10几年嘅一啲香港嘅市民本身一啲嘅即係观察或諗法，譬如啊係咪真係就算係公共屋邨一啲嘅公共屋邨入去商场越嚟越标准化呢，係咪越嚟越係都系嗰几间连锁店呢，无论讲超市又好、快餐店又好，咁係咪真係个选择少咗，以至到亦都由于可能 能租金貴咗，咁所以都變咗啲鋪頭賣嘅嘢，亦都當然可能都會貴咗咧。咁我諗嗰個其實背後嗰種嘅社會嘅聲音或者訴求，咁其實都好可能係一度都存在嘅。咁而家即係當然去到墟市個問題，咁就真係可能有唔少市民會覺得，即係其實係咪真係應該要試下即係俾墟市去發展，咁令到市民有多啲更加多嘅選擇咧。 同埋過去嗰段時間咧，喺討論墟市政策嘅時候咧，都係即係講咗兩點嘅，一點就係頭先李立峰所講嘅，就係、是、令到市民居民係多啲選擇，個價格亦都要壓低啦。而另外一個討論點咧，就係話令到啲基層嘅市民啊，可以得到一個創業，又或者係賺翻一啲幫補收入，幫到啲低下階層嘅家庭咧嘅機會。 係啊，咁呢個其實你諗下，即係大家即係香港人，你即係譬如我細個嘅時候，大家以前香港成日都有譬如街邊小販咁樣樣係嘛？咁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啲嘅基層市民，佢可能即係日頭有份工之餘，可能夜晚就推架車仔落去賣魚蛋又好，賣咩都好啦。咁其實都係一種即係基層市民去做一啲小生意幫補家計嘅方式。咁當然即係小販，你熟食小販，我涉及到衞生問題，咁嗰啲係另外一回事啦。但係起碼即係我哋叫做即係如果從學術上嚟講，叫非正規經濟啦，呢啲叫做咁點樣樣係咪可以容許到一啲所謂非正規經濟嘅存在，容許到即係一般嘅市民去多一啲嘅渠道去即係去做啲生意仔啊，即係賺少少錢啊，或者試一啲嘢啊，或者係去幫補家計啊咁樣樣咧。 喺前幾屆嘅立法會入邊啦，亦都有即係議員相當之關心呢啲嘅墟市嘅問題啦。可能係譬如無論係嚟自工聯會啊，或者係其他嘅政黨嘅議員咧，都有提出啦。咁政府咧亦都就住墟市呢個問題咧，係做咗一啲嘅政策出嚟嘅。咁啊，比較突出就係講緊即係譬如佢點樣去申請去辦一個嘅墟市啦，做咗一本嘅展覽出嚟啦。咁但係時至今日，因为有一些组织结构不同了，究竟这些墟市的申请的过程又有没有需要作出调整，还有特区政府又是不是需要即是今届政府都要再想一想一些新的叫做墟市的政策呢？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就着这一点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和看法，转头我们也都请来做调查的团体跟我们谈谈的。 虽然呢度空间系有限，但系想象力就系无限嘅。如果你想改变，将来你嘅世界可以好大。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空间魔术师钟少图、陈国邦、汤宝如、梁佩仪、冯浩洋、蔡仲思主演。 今集主角方向虽然出身基层，要面对嚟自家庭同成长嘅压力，但仍然努力向成为室内设计师嘅梦想进发。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0日。 60分钟走遍世界。 格鲁吉亚传统节日洛米索巴节，习俗包括以动物献祭许愿，每年杀害几百只绵羊。近年爱护动物组织提出废除仪式，认为这个传统已经不合时宜。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10万8千里。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也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何文田爱民村超文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嗱，李立峰电话旁边咧，我哋即刻请嚟咧，今次做呢个调查嘅团体咧，就系撑基层墟市联盟嘅成员团体，亦都系咧社区发展阵线嘅发言人啦，吴玉英嘅。吴玉英你好， 你好， 系大家好， 系嗱。首先咧喺讲你调查之前咧，我留意到你哋用咗一个咁样嘅形容词咧，去形容而家嗰啲商场嘅模式。你又话咧就系唔少嘅屋邨咧，就係有一個商場主導嘅配給式消費模式。其實何謂配給式消費模式呢？ 因為我哋今次嘅調查嘅主題咧，就係一啲新公共屋邨嘅。咁呢啲都係一啲即係近年先興建入伙嘅公屋啦。咁我哋都有落去睇過呢啲公屋嘅狀況。而家佢哋嘅設計咧，好多時都會係會有一啲所謂嘅屋邨商場啦，加一個小型的街市， 我哋见好多条村咧都会用呢个模式去做嘅。咁佢哋嘅商场嘅设计都会系一啲店铺数量好少嘅铺头啦，同埋系好单一嘅。譬如我打个譬如啦，我哋都去过。 嗱，唔好意思，吴若英，你个电话收得唔好清楚。 哦、 你系话而家好啲吓？你就话头先啲商场嘅设计比较单一。咁你睇过啲咩村？系 鸿福村啦， 系 或者系骏阳村等等嘅。咁其实都会睇到配给式消费咧，我哋系想讲就系本身佢嗰个商场嗰个店铺嘅种类嘅问题。睇到就係不外乎係會有一間超市啦，幾間食肆啦，咁多數都會係有一間嘅家品店係啦，跟住就會有一間藥房或者係一啲個人護理店咁嘅情況咯。咁你見到其實就係一啲好簡單嘅鋪頭，同埋係冇選擇嘅，即係嗰個貨品就係得一間嘅啫。咁啲市民咧就係、是、你只可以幫襯呢度啦，如果最近嘅話，如果唔係咧，你就要去遠呢個地方。咁同埋其實除咗呢一啲所謂即係。基本的生活用品之外，其实有很多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或者食品都是没有的，譬如买件衣服啊，或者文具啊，甚至一些小朋友的玩具啊，或者其他类型的家品呢，其实很多时候 都没有的。我们访问过一些街坊啊，他想买个水桶，原来楼下间家品店没有，他就要跨区去买的，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需求的种种。 是，所以其实即系基本上就系讲紧，即系话好多即系新嘅屋邨，咁其实佢可能系即系除咗话最简单嘅一啲嘅铺头，咁表面上好似就样都有，但其实就即系一啲特别啲嘅嘢又冇，或者一啲选择又冇啦。其实嗰、那个你头先都提话啊，即系一啲即系你嗰个调查新屋邨啦，咁但系即系你哋个理解，譬如就算系旧啲嘅屋邨，我估个情况都唔会争太远，系咪可以咁讲咧？ 都會有呢個情況嘅，咁但係新屋村咧，仲有一個因素咧，就係、是、咧，其實我見到好多新屋村都好偏遠嘅一個地點，即係並唔係好近市區啦。頭先所講，譬如駿洋或者紅福，係甚至安達安泰呢啲，大家都知道啦，個位置其實係交通已經係唔方便噶啦。就算我要跨區，好多時講緊嘅，我步行都可能超過15分鐘，甚至有啲係搭車。譬如東涌，我試過問一啲滿東嘅街坊。迎東嘅街坊，佢哋寧願係搭半個鐘頭車去荃灣街市買嘢都會嘅。咁你見到就係新公屋有個特色就係、是，其實佢哋除咗較好似舊公屋咁樣，即係嗰個消費係商場式或者鋪頭不足嘅情況之外咧，佢哋係更加即係、就是、個位置係更加差嘅。咁呢個係更加係局限咗。佢哋一系就焗住喺度消費，如果唔係就要跨好多時間，即係花好多時間去跨區。 係， 咁所以佢哋嘅問題更加嚴重嘅。 嗱，頭先一路講同埋嗰個調查咧，即係其中即係當然我哋知道，即係發展墟市或者搞墟市，咁一方面就係、是、因應即係市民嘅需要啦、居民嘅需要啦，可能多啲選擇啊，買啲唔同嘅嘢，或甚至可能係咪真係會平啲啊等等。對於即係嗰個，譬如真係一啲想做下小生意好，想幫補下家計好，即係嗰個部分，即係其實你哋個有幾多掌握？即係其實係咪真係譬如喺你哋理解入邊啊，係咪真係基層市民有好多呢啲嘅需求，即係想叫做擺下攤嚇、啊，即係恆常嘅又好，間中又好，可以幫補下家計啊，或者試一下一啲嘢啊？即係你哋嗰個方面有冇一啲即係理解㗎？ 喺我哋今次嘅問卷裏面，其實我哋都有問埋，即係住喺新公屋嘅街坊嘅，其實都有四分一嘅街坊係表示都有興趣去擺墟嘅。咁同埋我哋過往都有協助唔同團體搞墟市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接觸最多咧就係一啲基層嘅婦女啦，或者照顧者啦。咁其實佢哋本身都係係需要照顧屋企或者小朋友，但係咧佢哋好多時就係要兼顧就係、是。啊！佢哋冇乜機會可以揾到份全職工作，咁正正就係我哋覺得就係墟市，或者佢哋經驗話俾佢聽啦。其實墟市就可以平衡到去照顧家庭，同埋可以揾機會，可以創造就業，做啲小生意。有一啲咧會自己可以做啲即係手作啦。咁有啲會係入貨啦。其實佢哋覺得就係墟市係存在住一啲嘅彈性，因為佢哋可能係周日即係假日先需要擺啊，同埋嘅時間。亦都係比較彈性，甚至我哋又試過有啲係會帶埋個照顧者一齊嚟擺去嘅。咁我哋認為呢一種就係一種特色。點解啊？呢啲可以幫到啲基層街坊， 門檻低咧，因為墟市成本低啦，即係唔使交啲咩租，同埋就係就住一啲佢要照顧家庭嘅基層婦女都可以參加到咯。 嗯，嗱，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墟市呢個問題啊，大家點睇呢？喺一啲嘅比較偏遠嘅屋村啊，去街喺啲遊客通道啊，或者係籃球場咁樣咧擺墟市，大家又覺得即係贊唔贊成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啊，但係啊，吳玉英啊，即係講翻你哋有個建議啦，就係話希望咧啲屋村墟市咧能夠每個星期咁樣恆常營運，由非牟利機構或者係地區團體睇去舉辦嘅、就係大概11-20檔啦嚇，咁同埋係賣啲生活用品啊、糧油雜貨啊、蔬果啊等等嘅日常用品為主。所謂每週恆常營運嘅意思係即係點樣咧？即係每個禮拜係固定有兩日開鋪啊，定係點樣噶？ 其實呢個亦都係透過問卷係得出嘅結果嘅，因為對於對於消費者或者對於住喺度居民嚟講啦，呢啲佢哋覺得呢啲糧油雜貨或者生活用品其實都係生活必需嘅。即係佢哋都好恆常係需要嘅，所以佢哋覺得就係都希望係有個固定性同埋穩定性同埋個頻密度係有一定嘅頻密度啦。咁呢個先係實質幫到佢哋嘅消費。另外就係對於檔主嚟講咧，就係一啲基層檔主，其實我哋過往去協助辦墟市都會睇到，就係其實一個墟市嘅穩定同埋持續性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如果即係只是擺一次半次，其實他們是不能夠有一個恆常的收入，或者他們對於自己擺墟也都很難預算到，就是他們的貨源啊，或者需要貨量是多少的。這個所以我們都很強調，就是其實一個恆常，當然未必天天擺，但是一定要有一個固定，還有就是有一個持續性的。呢个都系一个摆墟市的重要性嚟嘅。 嗱，仲有大概50秒左右，一个嘅老议题就系摆呢啲墟市点样避免同原有嘅商场入边嘅铺主佢哋投入咗资金作出一个竞争咧，影响到佢哋嘅即系生意咧？点答？ 其实或者大家会睇到好多私人商场咧都好中意搞一啲市集，又调翻转大家去谂就系，其实呢个亦都系一个共赢嘅方法嚟嘅。即係其實大旺人流，或者將一啲其他嘅貨源多元化咗，擺喺同一個地方，其實呢個係反而係可以吸引更大嘅消費嘅。呢個有時好多私人商場甚至係會以呢個一啲墟市市集去做兼名，所以我哋咧都覺得係能夠係以墟市即係一啲小商店，其實喺一個社區裡面咧，甚至係可以大旺人流，係令到附近嘅店鋪係更加大家都可以。 多謝吳玉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食身亡，在奈良街头演说的时候被枪击，送院后伤重不治，终年67岁，疑犯当场被捕。首相岸田文雄谴责事件是野蛮行径，强调不会屈服于暴力，以及不能让事件影响政府的日常运作，必须确保安全地进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明天将继续竞选活动。岸田赞扬安倍晋三领导国家，对安倍被暗杀感到无言以对。岸田形容安倍是自己的朋友，和他度过了很多时间，非常尊重安倍晋三留下的遗产，向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本港新增2945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748宗本地感染，以及197宗输入个案。医管局新呈报3宗死亡个案，当中1人已经接种3针新冠疫苗，2人已经接种2剂，3人各自有慢性疾病或自身的疾病。5间安老院舍出现感染，各有1名院友确诊。学校方面，新情报超过200宗阳性个案，涉及191间学校。当局建议2间学校的个别班别要停课，包括路德会协同中学的 4B 班，至今有3名学生感染，相关的班别停课1星期。路德会梁巨楼小学的 1B 班有3名学生感染， 1B 班要停课。另外，涉及懷疑 Omicron BA.4 或 BA.5 個案增加11宗，當中3宗個案未找到感染源頭，涉及 BA.2、 1.12.1 个案增加20宗，有18宗未找到源头。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社团联会庆回归酒会致辞时表示，25年前香港特区成立，一国两制创新伟大构想正式启航。他说，成为新一任行政长官，定当带领特区政府团结社会各界，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李家超又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香港期间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一国两制的实践在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在祖国全力支持下，香港战胜各种风雨挑战，稳步前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已经指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深入调查昨日在港岛罗便臣道一个楼宇拆卸地盘的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已经即时向涉事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对事件深感到痛心，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政府会提供一切所需支援。他强调，政府绝不姑息任何因为贪一时之便而罔顾工作安全的承建商和雇主，已经指示劳福局局长带领劳工处加强三方面的工作，包括检视并按需要修订职安健法例和工作安全守则或指引，针对高危工作地点加强巡逻和突击巡查，以及加强向雇主、雇员和承建商的宣传教育，提高业界职安健意识，对违例者从严处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这段车多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仲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在尖沙咀一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塞道去加士居道，柯士甸道近住庙街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在七咸道南同埋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七咸道南来回方向介乎梳士巴利道和畅运道都是挤塞的，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提一提大家，西贡的北潭路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车朋友经过请小心和留意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行人路上使用轮椅要以合理的速度行驶，以及要顾及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大家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岁月如梭，物换星移，这里的人情味始终如一。由7月9号开始，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回归25周年广播剧，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 25个埋藏在记忆深处的故事。 国剧830呈现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炊事班突击比赛科目三是在野战环境下完成四送一汤，但烟汤鳄就点不着火，当一年二年都准备完成，情急之下他竟然煮出四道不同的红烧豆腐，今次他又可不可以顺利过关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早晨， 萧乐文。早晨啊，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咁等我哋梳理不同的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今集可能我哋用有限嘅方法去解释黑洞。 哈林食十年， 我哋隔人海嘅黑洞咧，目前系比较冷清嘅。 点解咧？咩叫冷清？ 叫得黑洞咧，佢定义就系冇嘢可以逃跑啊嘛。 佢会食嘢， 包括埋光都可以被吸。 系啊，即系光都走唔得啊嘛。咁所以其实黑洞本身就系只会有霍金辐射嘅啫。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嚟到晚上嘅7:39，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李立峰啊，喺寻日啦，就喺半山嘅罗便臣道啦，发生咗一宗都相当之不幸嘅工业意外啊。咁啊，事源咧系罗便臣道啦，有一个嘅楼宇嘅拆卸嘅地盘咧，喺嗰度嘅。咁有个工人咧喺佢嘅天台嗰度吓，就工作嘅时候啦，咁但系咧就失足咧跌咗落去啦，佢中间嗰个嘅窿嗰度就跌咗十层楼昏迷咧，倒卧喺地面嗰度，咁啊事后咧就证实系不治嘅。嗱，其实即系嗰度系做紧一个乜嘢嘅工程咧？因为佢系做紧一个拆卸嘅工程啦，咁所以根据当场嘅了解咧，传媒嘅了解咧，就系话佢每层啊都系凿咗一个大窿喺度，就系俾啲工人咧方便佢哋将啲泥头啊就由嗰个大窿嗰度咧直接一倒就倒落去个地面嗰度，咁而当时嗰个天台嘅窿咧，就大概系一米乘1.5米啦，但系个窿咧就系冇围栏喺度喎。呢、這个就同而家嗰个嘅一啲嘅条例规限咧，又有啲唔同喎。 系啊，咁我谂呢一个即系个意外嘅发生，其实除咗话系好不幸之外，亦都似乎明显地系嗰个嘅工地嘅一啲嘅设置或者一啲嘅即系措施，其实系明显地做得不足。咁同埋明显地系同即系嗰个法例嘅要求有即系相违背嘅地方啦。咁固然喺嗰、那个即系一米乘一米半，你话啊当时点解？失足咁當然好難去理解，咁但係即係唯有唔會知道，咁但係起碼就係個客觀嘅情況似乎就係、是、即係有一個即係違規嘅情況似乎係即係發生咗啦。 嗱，因為如果根據翻咧而家嗰個相關規定咧，到底係點咧？如果根據翻即係法例係建築地盤安全規例咧，佢係有講到嘅，就係、是、如果你係嗰、那個嘅置身於地盤入面嘅工人或者其他人咧，可以跌落去，又或者沿去個邊緣咧跌落去超過兩米嘅呢一啲嘅，譬如無論係樹井啊、挖掘工程啊或者坑啊咁樣，為咗防止啲人跌落去咧，其實你就需要咧喺嗰個嘅挖井工程或者係啲窿嘅邊緣啊，就做一個適當嘅屏障啦。咁同埋咧就係亦都要係穩固咁樣咧覆蓋咧呢個嘅挖掘嘅工程或者呢個咁嘅窿啦，就防止咧啲人跌咗落去嘅。而其實即係根據成個嗰個嘅法例規定咧，佢係真係有 要求咧，你係側邊要有啲圍欄嘅喎。咁但係暫時我哋即係睇到啦，按照傳媒所影到嘅現場圖片咧，就似乎喺嗰度咧係並冇圍欄喺度啦。嗱，喺個事件發生之後咧，咁勞工處咧亦都係即係又去做一啲嘅跟進工作啦。咁亦都咧係向有關嘅承建商咧發出咗暫時停工通知書，停止咧佢喺有關嘅樓宇嘅樓面嘅窿附近嘅所有嘅工程嘅。咁另外咧就係呢個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啦。咁佢今日咧亦都係喺佢嘅社交專頁嗰度咧就話佢已經指示咗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深入調查尋日嘅呢一宗嘅致命意外嘅。咁佢就話即係對於事件咧係感到痛心啦，向死者家屬咧致以深切慰問，同埋政府咧會提供一切所需支援嘅。咁佢亦都話咧，就係政府絕對唔會姑息咧任何因為貪一時之便咧而罔顧工作安全嘅承建商同埋僱主嘅。嗱，咁所以我哋都睇到咧，就係勞工處咧，佢哋亦都出咗一份嘅新聞稿嘅，就係今日出嘅。佢哋就話即係高度關注咧，近期啊發生係幾宗咧工人由個建築地盤嗰個樓層嘅窿咧墮落去嘅致命意外啦。咁到目前為止咧，佢就話即係發現有關嘅意外咧，主要都係涉及到嗰啲窿咧冇加以有效嘅防護啦。當中譬如包括冇安裝個護欄啦，亦都冇將個窿咧係覆蓋啦，或者係冇去構造一個良好嘅覆蓋物咧去遮蓋等等。咁佢哋就話係加緊巡查咧興建中嘅多層樓宇同埋樓宇嘅拆卸地盤，亦都会针对咧嗰一啲嘅窿啊，系咪得到妥善嘅围封咧，作出巡查，亦都会喺冇事先警告嘅情况之下咧，就要采取一个严厉嘅执法行动，包括咗咧系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咧，并提出检控嘅。 系啊，咁同埋即系嗱，劳工处嗰、那个即系声明或者嗰、那个即系讲嘅都有提到，就系近期有多宗工人从建筑地盘即系堕下个致命意外，咁即系其实都唔系一宗半宗，咁即系其实换句话讲。咁係未必係講緊係好非常個別嘅一個半個地盤嘅問題，而係可能講緊係似乎係一個即係我又唔可以話因為有幾宗就話佢好普遍啦，但起碼就唔係真係一個半個。咁究竟會唔會話除咗即係點樣去加強嗰個執法之外，咁其實入面會唔會都涉及一啲即係工地嘅文化嘅問題咧？即係一啲工地嘅大家工作嘅習慣嘅問題咧？咁呢個其實都係即係可以去關注同討論嘅問題啦。 187231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啊，萧善文。萧善文你好， 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系不如讲讲嗰位不幸死亡嘅工人啦，佢哋而家个屋企嗰个状况啊，据你哋了解系点样啊？ 喺寻日意外发生之后咧，咁我哋就去咗医院嗰度陪伴家属啦，去提供协助啦。咁当然啦，家属嗰个系好激动嘅情绪，亦都好难平复嘅，尤其寻日嗰啱啱发生嗰时候啦。咁我哋都有社工同事去同佢倾咗偈，咁初步提供咗啲情绪辅导，今日就相对平静一啲啦。可以讲多少少嘢，或者系开始慢慢去面对或者接受个意外啦。咁 根据咧，我哋睇翻即系传媒咧。或者是一些即係傳媒所刊登的新聞圖片啦，就見到那個窿咧都頗大，同埋隔離又真係冇一啲嘅圍欄去圍住嘅、哦。 咁係啊，冇錯，我都係從圖片所見咧。呢一個係極之不負責任嘅行為啦。咁正如你頭先所講到嗰啲條例規例都好啦，有呢啲窿嘅時候，其實都係一係要覆要覆蓋物啦，要護欄啦，同埋警告嘅標示喺度嘅。咁以我哋所了解咧，话嗰个窿嘅作用咧，就系为咗清理泥头嘅。而死者佢系一个打风炮嘅员工嚟嘅，即系佢负责将啲石屎用风炮嚟打碎，然之后可能有人协助佢将啲泥头系去推入个窿度，咁令到嗰啲建筑废料就 墮去地下度啦。咁好不幸就係、是似乎當時係聽聞咧，佢去攞一啲嘅機器，然之後係俾嘢棘到嘅，咁就跌咗落個窿度嘅。咁當時應該係冇任何嘅圍欄或者係覆蓋物喺個窿嗰度，所以變相佢係直接墮去地下，即係由十樓墮落地下嘅。 嗯，其实阿萧善文即系头先讲，即系我哋都提到就话劳工处嗰、那个即系声明都提到啊，其实都唔系真系一单半单，可能近期都有几宗。其实你嘅理解系即系，譬如工场入边系咪都系一个即系有时系对呢啲即系所谓话可能甚至有啲违规嘅即系安全措施不足嗰样嘢系一个即系一个几普遍嘅情况，亦或系其实系即系譬如系工人嗰个安全意识啊，亦或系会唔会系有一啲即系比较普遍嘅问题存在？ 我哋睇翻咧，过去九个月咧，同类嘅意外已经三宗噶啦，即系死亡嘅意外。咁有一啲嘅情况咧，就系、是、个地盘好多个窿嘅。咁我见到可能系有啲佢哋做紧一啲机器嘅上落啊。咁为咗唔妨碍嗰啲机器嘅上落咧，而冇将嗰啲窿冚好嘅。咁今次呢一种咧，就系、是、为咗方便个清理泥头，即系好容易咁咧就倒啲泥头落去个窿度，又系冇冚好遮好。咁一个咧就话做紧一啲测试。嗰啲消防装备嗰啲测试去影相咁样就又发生咗咁。咁我认为系大家系普遍对嗰件事轻视咗，或者系掉以轻心，就谂住可能已经会即系一啲佢哋认为危险不足，或者系可能做少少嘢嘅啫，去嗰度一阵嘅啫。咁或者贪方便，即系觉得嗰、那个唔为咁，我推啲嘢落去咪方便好多。即系大家嗰个心态都唔系从最安全、最谨慎嘅角度去出发嘅，所以先变相即系如果你过去做咗100次呢啲动作都冇事，你咪侥幸嘅心态就谂住101次都唔会有事咯。但系正正而家就系101次就出咗事啦。 嗯，但你头先提到，譬如唔谨慎或者唔安全嘅心态去到做咧，究竟系讲紧即系边一方面嘅责任可能比较多咧？到底系地盘嘅管工定系边边？ 系冇错，我当然认为系即系地盘嘅责任系最多嘅，因为无论任何情况底下，其实都系要求咧地盘嘅负责人或者系承建商又好，各样都好，总之地盘嗰边嘅人系要提供一个安全嘅工作环境俾工人嘅。咁而家好明显唔系工人嘅错失嚟嘅，或者喺呢个阶段所睇啦，即系因为始终未有做最后嘅调查，我哋喺现阶段所睇嘅系嗰啲窿冇围好，就一定系雇主或者地盘嘅责任嚟噶啦。咁当如果佢有围好完之后，唔知点解个工人拆开咗佢，或者系整开晒啲嘢，唔理任何告示，自己叉错脚落去，咁呢啲就系工人嘅责任。但系而家我哋所讲嗰几个意外，全部都系讲得冇围封、冇冚板。咁我覺得好明顯係一定係地盤嘅責任嚟嘅。 嗯，我留意到咧，就係今日啊，勞工處所發出嘅聲明咧，佢就話勞工處會喺下個星期同業界見面啦，就係敦促咧敦促相關嘅持份者採取有效嘅防止意外措施，亦都要咧係遵守關於咧樓層孔洞嘅安全要求啦。同埋佢亦都呼籲啲地盤工友咧，如果發覺工作地點有唔安全孔洞嘅情況咧，就可以致電去勞工处嘅投诉热线或者经网上嘅职安健嘅投诉平台咧，通知劳工处等佢哋去到跟进。但系实际上，即系据你所接触去了解，究竟有冇工人佢哋真系会发觉有唔安全嘅地方，系真系会去作出一啲嘅投诉，等有关方面去跟进嘅咧？ 咁就要睇咩类型嘅地盘咯。有啲地盘相对嚟讲资源比较多，或者系嗰个公司嘅政策系正面啲嘅，佢哋自己都会鼓励啲员工去睇到啲唔安全嘅嘢，情报翻俾自己，甚至有啲公司有奖励添。但如果对于一啲公司冇呢啲政策嘅，或者系根本唔鼓励啲员工咁做，咁嗰度做嘢嘅工人就顺势唔会咁做，因为都会担心有麻烦啦。即系麻烦到自己或者上身，或者俾人知道系自己告发嘅话，会有后果影响到佢开工噶嘛。咁但系讲紧举报不安全工作行为或者呢啲环境嘅时候，我哋都推即系不断咁宣传教育嘅。我 係的而且確係需要鼓勵咧工友去做嘅。因為佢哋最貼，即係最前線去知道嗰個環境安全同埋危險嘅情況嘅。咁佢哋去舉報或者直接同公司講，係幫咗自己，幫咗其他同事嘅。咁但係我覺得勞工處個問題就係而家就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即係恐動嘅問題。唔係今時今日發生，其實過去數年，其實呢近呢十年都有唔少呢啲個案噶。點解唔喺嗰陣時候已經去做多啲嘢咧？即係唔係淨係恐動嘅問題啦？高空墮下，我哋睇下今年一月至今，其實已經有八宗高處墮下嘅死亡，裏面當包括啊吊船啊、孔洞啊、棚架嗰啲。其實我哋睇翻，其實每年啊高處墮下都係最嚴重嘅致命嘅意外嚟嘅。咁我希望勞工處就唔好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即係而家有孔洞嘅問題多，又淨係睇孔洞嘅問題。嗰期可能有棚架就睇棚架，真係全部都要睇。而係我亦都希望。所有公司雇主都吸取教訓，就是唔好再即係你已經發生咗，業界已經發生咗一啲咁不幸嘅事故，唔該請嗰啲地盤所有地盤自己再重新去睇翻自己個地盤有冇呢一類嘅問題咯，而去做一個嘅改善啦，立即。 好，唔该晒你，萧士文，倾到呢一度啊。萧士文咧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何文田爱民村超文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赛马一场14只马，13只是输的，学识怎样面对失败，怎样可以在输之中攞返部分，甚至反败为胜呢？定有很多其他选项。 马照跑，舞照跳，他是马主协会前会长，著名马评人吴松。 香港赛马业或者赛马会入面是共融，在入面常常见到政见不同的人士嘻嘻哈哈打成一片不再讲，原因很简单，赛马会令他放下成见。 星期日早上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点拣呢 ？CIBS 人人广播，仲谂申请边一季啊？过晒秒啦，等下一期啦。 我系谂紧投票拣边一个节目教师成为 CIBS 节目咋？ 哇，呢、這个有创意，嗰、那个有意义，真系拣到怀疑人生啊！ 重点不在乎你点拣，在乎你一票先系社区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公众投票现已展开， 网上投票 CIBS.RTHK.HK， 截止投票7月10号。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李立峰头先都提到一样嘢啦，到底嗰几宗噶嘅涉及到啊喺个孔洞堕下嘅致命意外咧，系咪同一啲嘅工作文化相关啦？吓、啊，咁边个应该负最大嘅责任啦？咁啊，不如电话旁边咧，我哋都请嚟啊一位嘅业界嘅嘉宾，就系职安局辖下嘅建造业安全及健康委员会嘅副主席何炳德啦。何炳德你好， 你好。 是你好， 是啊，咁嗱，我哋即系头先一路倾开就系寻日嗰单即系意外啦，咁但系亦都讲起就话其实都唔系一单半单，咁头先都话即系其实过去九个月都已经有三单啦，咁即系究竟即系我哋即系好奇想知道就话啊，其实会唔会系即系如果佢重复咁发生嘅话，咁大家即系应该明知有危险，但系点解都会继续系咁嘅话，咁其实会唔会同嗰个工地嗰个工作，大家啲习惯啊、啲文化会唔会都有啲关系啊？即系佢哋理解。 其实呢在现时香港嗰个建建筑地盘安全嗰个规例里面呢、其实好多我哋嗰个安全防范啊个措施啊同埋个设施，其实全部都系其实系我觉得系已经系做得好足够㗎啦，同埋系好多提示啊同埋必须要做个嘢呢其实都好全面㗎啦。但是有好多嗰啲承建商啦，或者係雇主啦，其實喺往往喺嗰個施工期間咧，都係因為一個字就係快趕工程，咁就佢疏忽咗要一啲規例必須規定要做嘅嘢，佢就要簡化咗就冇做。比如好似琴日嗰單意外，其實我據我哋。其实我哋个委员会咧，每一个季度都会开一次会，咁其实都会讨论近期会发生嗰啲嘢。其实系喺呢几年咧，其实发生好多次 都是因為開咗個窿嚇，一啲地盤開咗個窿而跌咗人落咗去，嗰啲工友去而係喪失生命嘅。但係都係好奇怪喎，即係我哋睇翻特別好似我哋有啲一啲資料啦，就問翻建造業總工會關愛基金嗰啲社工攞翻一啲資料，發覺咧跌咗落去啲工友嗰個窿咧都冇圍欄嘅，亦都冇冚蓋。咁但係法例上面規定所有已經係即係嗰個建築嗰、那個安全規定已經寫到明文規定，已經寫得好全面㗎啦。所有挖掘嘅工程、樹井、坑槽同埋孔窿，必須超過兩米嘅高度嘅話咧，都要加封嗰個圍欄，係嘛？同或者係要冚翻個蓋。但係點解冇做呢？係嘛？即係其實唔可以話我啱啱行開或者點樣。其實呢個唔係一個藉口嚟嘅。因為法例規定你整咗，你就要做翻一啲安全嗰個措施啊嘛，係咪？如果假設我問翻一啲琴日去到現場嗰啲工會嗰啲朋友咧，建築總工會嗰啲一啲同事問翻佢哋，因為佢哋有去現場。原來嗰個咧開咗個窿，由地下一路上到十樓，原來係拆樓嘅。咁你開咗嗰個窿，走嗰啲石屎、沙石碎啊，或者係啲垃圾咧，係啱嘅。但係咧好奇怪，佢冇圍欄，亦都冇我哋俗稱喺一啲走窿嗰啲渠道上面咧加建一啲咧叫做好似漏斗型嘅塑膠桶嘅垃圾槽。讲嗰啲我哋业界好惯用嘅，即系一节咁样去冧上去，去到嗰层咧，就每一层咧都会有一个叫做活动式嘅口，个口咧有一个盖嘅。你要开嘅时候咧，即系你走垃圾嘅时候咧，或者系走沙石嘅时候咧，就会有眼灯同埋有个警钟会响，个眼灯你不断咁样闪，就讲俾人听楼上抌嘢落嚟啦，你唔好开呢个盖或者唔好靠近。 咁啊，何炳德，你哋就即系根据工会嘅观察咧，就冇呢一啲啦。咁但系始终个最大令人疑惑嘅问题系乜嘢原因导致到大家都轻视相关嘅法例规定咧？ 嗱，好多方面。咁我亦都问都有啲相关一啲专门负责安全主任呢啲啦。咁香港有一个好奇怪，可能有啲承建商咧为咗节省成本啊，有啲安全主任一管佢就唔系管一个地盘，管几个地盘，咁几个地盘喺唔同个区域或者唔同个街道，咁而留喺嗰度咧，可能冇安全主任，甚至乎佢会请一个平啲嘅安全督导员。咁大家都知道，安全主任要考个安全主任嗰个证呢个资格咧，要两三年啊，三几年嗰个时间噶嘛。一个安全督导员咧，只需要七日嗰个课程，佢就可以攞到安全督导员嗰个证。就大家嘅资历同埋经验都唔同啊嘛。同埋另外一样嘢咧。依家好多啲安全主任咧係即係嗰個權咧，會俾一啲地盤嘅管工或者經理啊凌駕咗。我係管工程，你唔好搞我。 嗱所以呢個如果我聽你咁解釋咧，就似乎涉及到即係成個嘅建造業嘅文化嘅問題啊。何永德傾到呢一度，多謝你，有機會再傾過。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